那就是我们参观游览就是一艘船的一个为标准单位是吗？ 对。 哦， 对，就是说，就 是几艘船就在那个多瑙河上的。 怎么来讲呢？它是就是欧洲内河轮唯一的一个全中文服务的， 嗯， 对吧？那它是不是船只越多，它的那个接待的客量大了之后，它的单价可能也就下来，所以优惠幅度可能会大一些。 它跟你预定会有关系。然后之前因为刚刚、 哦、 中国刚刚兴起两三年这种旅行方式， 是的，是的， 之前都是不、 嗯、 大家可能不太习惯，但是 对， 因为去了之后，如果把父母扔到全是外国人的船上，吃也吃不方便，然后说话也说不 对对对 听不懂， 是的， 然后这个就比较放心，所以这两年还是比较火的， 嗯，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去玩哈， 对对 对，那个刚刚说的 还是先带着爸妈去， 是、 嗯、 他不是先体验了一下吗？ 对 不对？ 对， 那比如说岸上和岸在那个船里的生活哈，刚刚说全程都可以有中餐和西餐哈、 嗯， 老年朋友吃饭的时候呢，说是不挑剔，其实挺挑剔的，因为他们吃了五十多年的饭了， 对、嗯， 习惯了中国的胃口， 他们是真的吃不惯 西餐， 对 吧？是吧、哦？你能体会到这十一天在船上的这个饮食结构的变化，因为十一天在船上的那个中餐的项目也是 每天都会变，就他每天早餐会有、 哦、 比如说我们习惯的粥啊、 粥 油条啊、煎饼啊，这些都会有、 麻臭 油条煎饼都有啊、 有豆浆吗？ 有豆浆，有豆浆，你能想到基本上都会，老干妈也都有， 包子 包子没有，但是基本上来讲、 啊、 对基本上来讲就是早餐 可以给胃口嘛，啊，你的煎饼感大、啊、 早餐的中式西式都有 哦， 对， 其实我们 整体来讲还是特别丰盛的，而且在船上会有、 哦、 三次的海鲜餐，就是 海鲜餐， 比如说、那种蟹棒啊、生蚝啊什么之类，这些都有的。 哇、 哦， 饕餮了。 对，包括很多这个船长的欢迎晚宴啊，或者是送客晚宴啊，都是 很正式的， 非常好的。 那就很西式那种的是吧？ 但吃的还是挺中式，而且它是这样的，就是船上它是自助餐， 嗯， 自助餐里有会有四道主菜， 嗯， 然后会有两种汤， 嗯， 会有米饭，然后也会有其他的西餐的东西，然后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点四道这个特式的点餐，比如说有这个海南鸡饭。有徐州牛肉， 哎呀， 然后有德式香肠， 哎呀， 然后还会有一些没，还会有特制的，比如说牛排啊等等的都可以点， 好丰富的饮食结构。 然后除此之外，关键是除此之外，你其他时间如果饿的话， 对，我刚有问，刚有问， 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之间有面档，就是你可以点面吃，有比如说有排骨面呀、啊、鸡肉面呀、啊，全是免费的，全是免费的。 天 哪！ 周驼，你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 关都形象网这很多年了，这么一个行程，这不是给我 DIY 的吗？ 啊，是给你 DIY。 哎呀，好多年没吃那些饭了，还能吃西餐？船长跟船长见面是得非常正式吧，穿正装啊。 如果你要合影的话，就是需要稍微正式一点。 哦、 合影的， 还得 他要会 有 汗衫啊，不能。 其实还好，就休闲正装就可以。 是的，是的， 不用特别正式。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行程。 对，而且每天用餐的时候，中餐、午餐都会有服务员过来问你， 嗯， 喝红酒、白葡萄酒、香槟啊，都是随便喝的。 哎呦。 太棒了！ 对，然后晚上 怎么样？给你爸爸妈妈也拍一下啊！ 对对对， 晚餐之后在三层的这种酒廊 演出， 会有有演出，有他们从岸上请来的，比如说 艺术家， 这个音乐家会给你拉小提琴啊等等。 我跟你讲，维也纳随便拉几个上来，那都是首席。 而且在维也纳，我们会安排这个一场音乐会， 嗯，现场看， 现场看专场的音乐会，然后在这个。萨尔斯堡呢，吃饭的时候也会安排一个特殊的餐厅去看音乐之声的那些类似的表演， 哎、 都非常非常好。 爸爸妈妈这一趟行程 高级了， 不单单适合爸爸妈妈、 嗯， 适合所有的人。 我觉得也是 特别好，而且、 嗯、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想自己先去体验一下。 对，我已经体验过了， 就这个路数嘛， 对 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不仅适合父母，可能度蜜月的年轻人哎，就是、 嗯、 而且。就是不习惯舟车劳顿的那种、 嗯、 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也比较适合、 嗯、 对，刚刚说的还有酒吧、 嗯、 酒廊文化， 有酒廊 对 而且还每天晚上钢琴是演奏 Life、 哦、而且除此之外传统文化还有安排，比如说教你学德语啊，教你做面点啊， 还有这种 DIY 的课程， 带你去跳舞啊，带你去唱歌啊，各种各样娱乐的丰富的活动，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船上有两台自动麻将机 哎呀，这个自动麻将机，哎呀， 老刘啊，我先玩两把，你先玩，等一会儿哈。 啊，对对对。 老王，我玩两把了。 我跟你说，你只要有了这个麻将机，基本上大家就可以不用看风景了。 哎，问问哈、 啊， 这么贴合中国人的胃口，中国人的旅行习惯，这段时间 中国人爱好， 对呀、啊，很多中国朋友嘛，还是 全是中国人。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满意的信任的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如果今天我们这趟行程是一艘船的话，我们的船长就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对， 在船上飞来飞去。 对，欢迎建华，欢迎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好久不见，因为他非常的忙碌。 对 啊，他现在身份都扑朔迷离，我都不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 哦、 又是职业旅行家， 嗯， 又是投资人， 嗯， 又是投资人， 投资人。 对啊，又是他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那个热情是永远保持在一个高水准上的。嗯、 是的，他的热情或者说他的事业，其实都离不开一块儿，就是旅行。 是的，是的、嗯。发现旅行呢，我们今天要带着黄建华，其实黄建华带着咱们，带着听众们一起去走进维京和一个游轮的这个多瑙河的分享哈。刚刚上面呢说了。在河轮上的一些丰富的体验，绝对两个字，完美。 嗯， 真的是完美，而且搭配的特别合理， 完美无缺。 嗯， 上了这个船之后，我们要下岸去感受五个国家沿途的风光。 嗯、对。 哪个重点去推荐一下？ 其实我还觉得奥地利的风光特别好， 音乐之都。 奥地利、嗯、对。然后它因为整次行程在多瑙河上，11天里边也是奥地利时间会有一半左右，差不多。 哦，主角是奥地利， 占了多瑙。 嗯， 就是、在奥地利除了维也纳之外，还会去萨尔茨堡， 嗯、 还会去这个瓦豪河谷，然后包括林茨啊。嗯斯威斯坦的那些地方 去的好多呀， 对、嗯，等等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整个多瑙河，因为它是全欧洲的仅次于伏尔加河的第二大河流， 嗯， 然后它在整个它发源于德国西南部，然后一直流，从这个德国奥地利，这个